好，嚟到第四节啦，咁啊，回答网友问题同埋解放军环节啦，咁就呢集就嗱有个问题嘅，之前就好似有网友问，就话我哋可唔可以比较下啲枪系咪啊？就好似话比较下啲枪 枪嘅，梗系问 Simon 啦， 系咪问枪管？ 简单啲，我就之前都讲过嘅， 系 机枪同机炮点样分咧？机枪咧，通常咧即系去到点五口径嘅啫， 系 即系12.7mm 嘅啫，如果到20mm 开始咧，就系机炮嚟。 机炮，唔系嗰我印象中嗰个网友问就系个机，即系嗰个枪管个寿命，佢就问，即系射几多？ 嗱咁咁数据嘅嘢咧，阿 Simon 已经 send 个网页俾你自己睇。 系啦，咁 睇网页就好。 嗱咁啊，大家网友互动下啦，咁啊就可以喺我哋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可以有时 post 下啦。 系啦， 即系有啲嘢大家可以 share。 嗱咁唔单止枪管嘅，咁仲有你啲火药靓唔靓啦？ 嗯， 即系。苏联嗰只 12.7mm 咧，个弹壳咧个火药装个量咧系多过你美国式嗰只嘅，多少少嘅。 系， 但系咧，但系点解都系美国式嗰啲个嗰个出嚟嘅效果好啲咧？ 系， 就因为啲火药靓啲咯。 哦、oh,，OK， 即系除咗计个啤佬几长之外咧，仲要计埋啲火药嗰个纯度啦， 即系个 effective 啲啦 ，effective 啦，同埋嗰个你即系冇同埋准程度咧，就睇你弹头。 系， 你嗰个计个重量计得准唔准 嗯，其实都系计算 啊，系全部计算嚟嘅。 系， 即系点解永远啲苏联枪都系冇美军枪咁准嘅原因，都系呢啲火药、枪管同埋你弹头个重量分布。 嗯， 因为弹头其实好复杂嘅，其实好多层嘢倒咗喺度嘅。 系， 即系你就咁睇弹头，你唔觉，但系其实里边你个重量点样分咧？个导金导几即几厚咧？ 系。 咁啊，从你个枪管咧，枪管里边再倒一层嘢落去，点令到啲枪管襟啲啊，受热得唔会得膨胀到，即系你射一枪之后第二枪唔准啊，啲全部计得好准嘅。 嗯嗯，系，咁所以咧就 咁呢啲上网睇啦，因为呢啲我即系口噏唔到咁多俾你嘅， 你唔紧要嘅， 同埋 再问可以再精准， 同埋即系英文就睇英文网页会清楚啲嘅，不过就辛苦少少。 系啦，唔紧要。嗱，如果有机会，可能 Alex 咧就再俾多啲资讯喺 Facebook。 我谂住阿 Simon 整啲语音专辑俾我哋播。 啊，情商下啦，情商下，情商下呢、這个 OK 嘅，情商下系嘛。好，咁另外咧就都讲紧翻啦，直接讲啦。啊，咁另外我哋之前讲下珠海航展系咪啊？珠海航展咧，大家咧就密切留意啦，我哋嘅 Facebook 网页啦。 系啊。 咁我哋会 post 噶啦。嗱，小弟咧都积极要做呢个回乡证。我仲未做，快啲呢轮都系忙啊！ 两个礼拜啊， 两个礼拜我都做一次嘅，我会尽快做噶啦。咁咧就即系如果大家今次咧就希望踊跃啲啦，因为其实就小弟第一次搞呢啲咁嘅团啊， 好似系第一次攞回乡证。 哦，咁啊唔系，我去过几次噶啦。咁咧就系都好睇嘅，即系尤其是 几次你自爆年龄咯， 多啦，两年一次啫嘛，系咪先？咁咧就所以大家咧可以 去玩噶嘛，成日唔见回乡证， 我又成日唔见回乡证，真系唔知点解。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踊跃啲参加啦吓，咁咧就即系大家一齐去玩下啦咁样。好啦，咁翻翻嚟咧就讲翻呢个解放军消息啦。嗱，第一单咧都几爆炸嘅。咁呢单咧就讲咧美国空军咧个参谋长吓，咁咧佢咧就即系爆料啦咁讲，佢咧就话其实咧解放军咧1020啊，即系当然而家服役啦。咁当然个服役嘅数量唔多噶，大概廿架到啦，即系大家都系咁估啊。即系我都讲过啦，30届吹噶嘛，佢30届边度做一次啫？个问题就系咧，佢装嘅引擎系咩先？系 AL31F， 系， 仲要系冇齿轮喷嘴嗰只， 系， 齿轮喷嘴嗰只咧，因为唔卖俾大陆，嗰只咧净系卖俾印度， 系， 印度系有噶，但系你冇咯， 点样分咧？ 系， 如果有齿轮喷嘴嗰啲咧， 系 嘅 SU30 咧，或者SU35咧，系有压翼嘅， 系， 咁冇压翼嗰啲一定冇齿轮喷， 即系咁样分系嘛？ 系啦， 系啦，咁所以都几大镬嘅， 系， 好啦，咁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就系呢个1020咧，依家 SU33或J15除外啊。 系嗱，依家咧1020咧个情况就系咩咧？就系嗱，好多人就会比较1020同SU35啊，同埋F35。咁咧理论上咧，啲人就话嗱，1020系五代机啦， 系 咁F35系五代机啦， 系 呢两部机如果系要对抗嘅时候，应该边个赢面高啲嘛？ 系 嗱，好多时咧，我哋陷入一个盲点咧，即系通常我哋军事迷都会嘅，净系机对机嘛， 系 即系我哋好简单啫，攞1020个 spec， 同埋F35 spec 比一比先。比完个 spec 之后咧，就开始比下两个国家嘅啲后勤啊、支援嗰啲嘢啦。咁但系通常如果你就咁两部机比咧，你好难比。问题系咩咧？首先咧，两个国家嘅 training 好唔同啊。 系。 当然如果你问机，美国好啲啦，唔使讲啦，系咪先？起码人哋个飞行时数高好多啦。 即系你大陆可能你非常时数啦，你一年都唔知有冇200个钟， 系 人哋有啊，系咪？150至200个小时系唔系足嘅？ 唔系咁多油嘅关系，啲引擎嗰、那个嗰、那个消耗量我俾咁多你。 哦，呢、這个一定啊，油都算啊，我 油算， 油都算啊， 即系我等我引擎唔好开咁耐，大佬要 系啊，因为会爆， 冇咁多冇咁，除咗爆之外，我冇咁多换俾你啊，大佬 都系啊，因为好珍贵啊，呢个其中一个问题啦。同埋咧，就即系飞行员咧嘅质素咧，即系硬系争啲噶。即系你点 train 都系，因为啲 manual 都写得唔好啦。 系啊，由俄文转翻中文，唉，硬系争。 系啦，系争啲噶啦。咁同埋你冇师傅啊嘛，问题系、哦、你战斗经验咪零。 系， 你都冇上空战咁滞啦，系嘛？ 冇啊， 战亲都输啦，肯定。你对台湾都输啊、嗯？ 对啊，对于、那个、 当年空战 英师 系嘛？ 对英师都输， 系又输。唉、哎，你模拟空战又输，系啊，你都好难搞嘅。好啦，另外讲，有人话。我印象中唔知系咪有个叫许晶系咪啊？好似讲过系咪？就话歼二零应该做亚望冠嘅，就应该系仅仅输俾 F-22 嘅，即系赢 F-35 嘅。咁我完全唔同意嘅。 斗撞啊！斗撞 就会讲呢啲，我完全唔同意。点解问题呢就系、是、首先咧，歼二零净系讲隐形咧，我哋都有啲怀疑噶嘛。嗯、即系成日都讲嗰对鸭翼咧， 即系鸭柄差啲啦。 即系咧，你个 RCS 咧，大家知咧，通常系架飞机战机啦，你侧面个 RCS 最大噶嘛。即 系 你嗰个反映出嚟嗰个情况。咁所以咧，雷达咧，只要咧你喺个角度上咧，观到咧，嗰个雷达唔系嘢嘢都系即系对住你机鼻噶嘛。你飞到落嚟我领土嘅话咧，其实咧基本上我360度围嚟噶嘛。 系啊， 所以基本上咧，你个 RCS 都无所遁。其实老实啦，就算 F 22啊，真系怼到入嚟大陆啊，理论上只要你飞得够耐，我都会 detect 到你噶。 系， 不过问题系因为北京实在太出啦， okay. 我炸完你，我走你都未见到噶啫。如果你搬咗去重庆咧，就难讲啲， okay. 我真系炸唔到你嘅。你敢唔敢胆搬去重庆啊？系、okay. 咪？好啦，另外讲翻啦，F 35咧对歼二零咧，有啲人就话 F 35咧笨啊，同你嗰啲格斗嗰啲，咁嗰啲都唔系问题，因为成日都嗰句啦，我远睇到你都搞掂你啦。 简直嚟讲，我讲假两句啦。即系以前啲三代机、四代机咧，就斗呢个引擎啦，斗气动外形啦，气动外形啦，系咪？咁但系问题，五代机就其实唔好睇啲嘢噶啦。五代机咧斗咩咧？斗雷达， 系 斗呢个 电战， 即系电子战同埋呢个航电， 系 即系电控电脑三样嘢。咁人哋基本上咧，呢三样嘢过你咧，你点飞都冇用嘅， 你死梗 啦， 你棺材 系啊， 空中棺材，你都系死梗。好啦，另外咧就美国参谋长嘅意思话咩咧？其实咧美国咧主要咧就唔系净系做呢个飞机嘅。主要是做佢后面嘅系统啊，即系成日系 software 嚟嘅，即系个 software 嘅 system 嚟嘅。基本上咧，佢整合成个战场嘅信息。 就系、是、呢个 F 35专题都有讲啦，系咪？ 系啊，即系其实成件事系 information system 嚟嘅。系啊，同埋咧系点样做一个 integration？ 嗱，其实个重点咧就呢个英文字叫做 integration， 点样做整合啊？佢整合最紧要做嗰样嘢系咩咧？其中一个大家知咧就系个 data link 噶嘛， 系 即系佢数据。 佢叫 joy drive fighter 嘛，佢都冇 joy 嘅 ，joy 埋嘅呢啲嘢系咪 ？joy 系嘛？ 系咯。 系啦，咁咧佢咧最紧要嘅地方就系咩咧？佢嗰个数据共享啦，即系咩意思咧 ？F 三十五咧个信息可以全部 F 三十共通。嗱，大家唔好以为就 系 咁，系佢可以同鹰眼共通嘅， 系 跟住佢同 F 廿二共通嘅，跟住可以同 F 十六共通嘅 ，F 十五共通嘅 ，F 十八共通嘅，你谂到都共通嘅， 系啊， 无人机共通嘅， 系啊，唔使嗌咪嘅， 唔使嗌咪，空中加油机共通嘅， 系啊。 我想讲系好恐怖嘅，即系咩意思呢？如果鹰眼咧好早帮你望到咧，六百公里望到咧，我通知你咧，你睇同佢睇系一样嘅。最恐怖的地方就 系、 是，然之后咧 F 三十五咧仲可以咧离远，喂 F 十六你帮我射子弹 mark 嗰、那个，又得，我唔使自己出手嘅，歼二零得唔得？嗱，我哋唔知道，又系嗰句，可能得噶。 系咪喂歼十收唔到？收唔到？ 收唔到？其实听到都话收唔到。咁咧就好麻烦啦吓，咁所以咧就其实咧第一个作战平台咧，其实美国已经占咗优势。点解咧？预警机。 哦。 首先我早期预警机我已经提到你咧，大陆嘅早期预警机唔系话即系又唔系咩问题，你就系唔够人劲咯。 系。 系咪？咁呢个就系第一个问题啦吓。咁当然啦，另外咧就个情况咧就系咩？就系、是、如果你入到人哋嗰个空境咧 ，F 三十五真可以做到咧，我炸完你我走咧。都理论上都仲有生存机会啊，但系咧就歼二零应该冇噶啦，我就算侥幸俾你炸中咧，你都翻唔到去噶啦，应该， 嗯， 即系人哋咧过嚟打你都要死噶，咁理论上啦吓，佢又冇呢个嘅超音速巡航啦，又冇呢个嘅超机动嘅能力，因为两个引擎呢两个 S 其实要靠引擎， 都唔系你，引擎都唔系你， 都唔得，所以咧就做唔到，所以咧老实啦，你任何距离、任何角度，你俾人侦察到嘅，即系所以咧鬼佬成日都嗰句，其实你系咪真系一架五代机？真系坏， 即系头先同 Larry 都讲过问题嘅，你知佢个原型机嚟自边度噶啦，系咪？ 系 咁啊， 我有保留，但系唔知讲。 呢个前苏联啊，就有两个五代机计划啦， 系 即系 两间厂出啦， 两间厂出噶 米高扬， 咁米高扬同埋呢个苏霍伊啦， 苏霍伊啦系啦， 咁啊两间厂，咁咧，因为你某国嗰啲手脚太唔干净啊，成日买嗰啲嘢想抄嗰啲嘢， 其实都唔系抄咁简单，就是、偷执到去到， 跟住咧我空佢啦， 空出嚟，然之后话我，然之后我卖俾人嗰种， 系啦，我空佢啦，跟住之后咧，咁我两个 project， 一个就啊。即系大名鼎鼎嘅， 咪计 1.44 1.44 啦，呢个苏五廿七啦，咁嗰个苏五廿七个印度肯磅水啊嘛，人哋肯俾钱啊嘛啲嘢。 哦，呢、這个系嗱，我唔肯定系咪后期，但系总之咧，佢有钱收， 有钱收啦，咪咁。但系问题就系你买架44咧，我知啊，呢个 project 咧就即系你，只要我哋对过苏五廿七，你见到样就知啦，你唔好话实机啦，即系一定差过你苏五廿七噶啦。 系啊，佢一有压亦都觉得差啲。 设计系咪？跟住之后，你咁想要，我买个楼嘅俾你。 系， 跟住咪等你自己玩炒。个楼我唔要啊嘛，我实得真系得 work 嗰个咧，我就做咗苏马七。 系， 即楼嗰个就俾你自己做即二十咯。 俾自己慢慢玩， 系啦，自己玩一玩咯。 唔系，其实可能佢都冇谂过你真系会做得出嘅。 系， 咁但系当然啦，嗱，你如果照计咧，虽然千二零同米格。1.44 有啲似，但你点计咧？佢都系做得靓仔啲嘅，系靓仔啲嘅，即 系 你见佢个翼啊嗰啲要做得靓仔啲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会谂嘅，其实你见到个翼咧嗰个负载荷咧，你唔适合，佢适合做高速，但系唔适合做嗰啲叫做超机动性， 系唔得 个情况唔得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呢架机咧，有啲人成日话，其实佢系一架空优战机定轰炸机？我觉得佢系似咧攻击机。少少嘅空中战斗，即系其实佢咩咧？专打啲老弱残兵，例如咩咧？早期预警机啦，空中加油机，佢打呢啲嘢真系 fit 嘅。 系 呢啲咧，手无搏击之力咧，我点打你都得嘅。 唔系佢 用机炮射爆 呢个叫唔系叫攻击，呢个更贴切嘅 term 叫战斗轰炸机。 哦，战军机嗰啲叫 战军系啊。 其实我怀疑最后我只能够攞嚟做截击机，系咪？但虽然佢个航程系远嘅，呢架嘢咧入面油系多嘅。咁所以咧，千二零咧个前途啊，其实就真系要睇解放军咧吓，点样扭进六任咧，冧冧佢。 咁除非有千三嘅啫，否则佢都系继续用住先噶啦，系咪？ 千二零一定咁又好过千三百，暂时睇落去 啊， 成熟好多因为。好啦，另外咧都要讲啊，继续讲千二零系嘛？ 系， 都停唔到噶啦。嗱，千二零咧近排啊，嗱，即系一个 Business Insider 商业内幕，我都成日睇嘅。這個、呢个咧就讲啊，近排报道啊。佢咧就讲咧，就而家咧千二零听讲咧，佢入面咧最核心、最核心嗰个 core 嗰个引擎嘅涡扇十五啊，听讲咧搞掂咯，系啊，可以量产咯。咁我哋上次讲过啦，你咪真系坚搞掂啊咁样。 你冇超频、啊， 但系今次咧，如果咧你 Business Insider 讲咧，就可能好少少。佢又咁讲嘅，佢话咧之前咧南华早报未讲过嘅，涡扇十五咧喺几年前讲过爆炸啦，跟住就唔敢装啦，唔敢装就要装大俄罗斯嘅 AL31F。仲要冇似样喷嘴嗰个啦，跟住佢就觉得好惨啦，跟住就此言一定要快速搞佢啦。听讲咧，终于跨越咗个里程碑，嗱，我哋又唔知个里程碑咩嘢嚟嘅。据说啊，因为呢个歼十五咧，即系佢入面用嗰个咧叫做单晶涡轮叶片啊嘛，即系比较劲噶嘛，即 系 另外，但系佢有个问题嘅，就系咧，如果你高速转嘅时候咧，好热嗰阵时咧，佢会断啊，仲系会断啊。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啦， 呢、 這个系断得 个问题系啊， 唔断得嘅。是不是那個合金有问题？ 合金啦，你知你那个技术，因为高温咗你之后，那个金属是会，即是那个熔，即是裂，即是容易裂的嘛，会是。有时你转呢，你个离心力咁大。 是啊，同埋我怀疑佢成日都是铸造过程里面呢，有啲 process 呢，佢唔知道鬼佬可能少咗个步骤或者少两个步骤。我估都暂时仲系咁嘅。所以呢就相对嚟讲呢就未搞掂㗎应该。但是呢据说咁讲啦，即系咧美国咧有个战略智库同国际研究中心啦吓 ，CSIS 啊，入面有个叫做 China Power Project 啊，咁个研究员啊，咁佢又指出，佢话咧如果到时咧涡扇十五咧真系量产到，都唔代表歼二十可以量产嘅，点解咧？歼十五量产系一回事，歼十五可以成功装到落歼二十又系另一回事。 咁即系咩意思？涡扇十五啊， 即系话涡扇十五咧，你做到啦，但你做到咧，你仲要 fit 落部机度， 系 fit 落部机咧住试。 系啊， 试完先可以量产。 你有冇嗰时 F14 搞几耐啊，大佬？ 系嘛 ？F14 有三副引擎用过，因为 TF30 又唔够力， 系 跟住呢个 F100 够力啦，推冲比到1:1啦，几巴比， 劲过嗰年代。 系啊，即系我直头亦嗰个 你几重我飞几多， 系啊， 几劲啊！ 因为转弯咧，就嗰个内弯个角度咧，我就多咗60% 增长。 哇，咁劲啊！ 系。即系你话咪讲到硬推嘛，成个 硬 推， 硬推先到你， 硬推先到你。跟住之后咧，就发现个 F18 咧个问题喎， 系 自己熄火成日。 咁恐怖哦！嗰当年系啦， 系啊，你谂下，喂谂下，大佬， 海军你空军就行咗，你高空咗跳伞走啫，系咪？ 系， 一跌咗着陆啦， 系， 顶个海军插水喎， 就死噶啦， 死噶， 多数死，搵唔到嘅， 系啊，好多时搵唔到，咁点搞咧？ 系咯， 最尾就用部 F110， 系， 咁 F110咧，你知啦，就是、GE 做噶嘛， 系。 知做咧，原本咧 F110 咧个 Mada 咧，即系嗰个祖先咧就系 F101 嚟嘅。 系 F101 咧就系 B1A 嗰副引擎嚟嘅，其实。 系。 因为 B1A 咧嗰阵时咧又俾人唾弃咗啦。 系。 系。跟住咧到 One Way 紧嘅时候咧，即系列根总统嘅时候先再翻生。 系。 咁但系咧嗰阵时嗰副人你知引擎咧个 size 都系差唔多嘅，好彩。 系。 咁咧就直接咧美国海军喂。你副 F101 好似个设计几好、啊，但系你个系霍军炸机噶嘛？喂，可唔可以改少少转咗啲战斗机用啊？咁样， 系， 跟住发觉，咦，得嘅原来， 得嘅， 系啊，系，咁咧就将啲 F14B 啊 D 咧就转晒做呢个 F110 啊， 咁啊发咯， 即系 Tomcat， 即系 Tom， 即系唔系呢个 Top Gun， 系 用嗰即系啲 F14 用嗰副啦， 哦 F14B 嗰副 系啦， 咁咪 fit 咯， 系啊 fit 晒啦。咁即系你谂下呢个，你谂下美国都搞咗咁多年， 系啊， 先至似样。 嗱，当我哋而家科技先进咗，当我哋成件事快咗，好冇？哇！但其实咧，我估你点快都要两三年啦。你唔会话而家突然间，之前你要记得咧，我哋咧，应该系两三个月前，我哋话咧要五六年啊嘛，佢哋话噶嘛，跟住我话十年啦， 系啊，五个月， 突然间五个月获得 爆， 真定假？咁你唔好讲五年啊嘛，你讲五日啦，不如黐线嘅。咁我哋觉得就牛牛地。 主席讲嘅说话你就要加速噶啦，系咪？ 主席话要加速啊？ 系要加速。 咁呢个世界， 我要五年得，我要五个月， 系嘛？下次讲五日噶啦。咁跟住咧，佢讲咧，涡扇15咧，今次嗰个推力啊，个推力咧大概几多咧？大概咧就 系 14吨至20吨之间啦。 系 啦，咁咧 F22 几多咧 ？F22 个 F119 嗰个普惠嗰个引擎咧，就大概16吨咯。咁所以你要计法咧，佢劲过 F22 噶吓。 讲数量， 即系如果讲数据咧，佢差唔多系直逼。 但系佢第一样佢冇讲啊， 系 引擎嗰个寿命。 我呢个唔计噶啦，就同俄罗斯啲一样咯，可能得两个钟咁。 系 飞完两个钟冇。 你知道未？系俄罗斯嗰部个米格29嗰个 RD33 咧，唔知买俾印度定巴基斯坦边部机咧？ 系 间谷咧，谷我剩翻部。原本是就3000定系 小时， 3000小时噶嘛， 系 咪？唔知2000定3000我唔记得啦。美军嗰啲 差唔多啦， 美军啲有5000-6000啦， 起码6000噶，系啊。 咁但系咧，谷完之后咧，得翻900， 点解啊？ 因为解咧？因为要硬谷啊。 A B 啊，系咁开啊？ 我唔知 A B， 可能你嗰个热段再谷啊。 系， 所以咧，我只得900，即系三分一。 哇！ 你谂下，如果你硬谷嘅话，你付千，你即系你讲，例如将会千涡扇十一嘅技术，十嘅技术， 系， 跟住咧就硬推做涡扇15嗰个数， 哦，咁啊系，咁好伤啊！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几个钟头咧？ 系， 即系好似我攞呢个 RD33 嚟做个比喻，就系、是、人哋硬谷嘅，就几多翻三分一寿命。 系， 啊，咁我记得边个好似系枭龙嗰副引擎。 哦，咁好伤， 因为佢要。卖俾枭卖，因为枭龙就系中国做机身， 系， 跟住就同咁巴基斯坦就同 组装 俄罗斯买引擎， 系， 咁俄罗斯单副 RD33就唔够力推部 J17 啊嘛， 系啊， 因为佢中型引擎嚟噶嘛，你唔好摆落 JF17 系， 摆落 JF17，跟住17都要买架一啫，但系佢大过你， 大噶， 大都大噶， 装航电重咗， 重咗噶嘛，咁你一副引擎唔够推， 唔够推， 咁咪硬谷。硬高得翻900小时，执三分一寿命。 哇，咁好伤。 个问题在呢度啦。 虽然部机系平，千零万美金啫。 所以咪话 美金到啦。 你最终你快咗， 得不偿失啊。 咁你寿命几多先？ 咪咯， 即系飞机嘅要换，飞机嘅要换噶嘛。 系啊，得不偿失啊。 咪咯， 即系呢啲叫七伤拳啊嘛。先伤人，先伤己，再伤人，真系好惨嘅七伤拳前法，原来真系有嘅现实世界。好啦，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啊嘛，咁啊下集再同大家归武戏言啦。 好， 拜拜。